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立心读报，见天儿谈。明天月亮肯定圆。啊，这是科学考证的结果。哎，无奈八楼它要停电呢，但是还得来上班。这就是一开始要跟各位聊的这档子事儿，不过说这个事儿之前呢，咱先招呼一声，各位列位啊，这个您且听真，哎，现而今就这个钟点这个时候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正在直播。对，您没有听错。啊，现在说话的直播的就是主持人立新本人啊，不是录好了的啊，不是啊。为什么要是这个要证明这点呢？啊，因为这个就是哎，特别要提出来，今儿我们这儿停电了。嗯，那位说，您太吓人了啊，您这话广播电台能停电了？嗨，播音没停电呢。哦，哪儿停了？办公区呀。那个说你这大喘气啊，吓一跳。是啊，我还吓一跳呢。啊，你看这就说明是什么呢？带有时效性的啊，这个事情。哎，你要是录得了，那我肯定不知道今天我们办公区停电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哎，直播，所以聊天室是开着的。聊天室是什么意思？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直接听广播啊。拿什么呢？就拿您那手机下载这个，记住了，听听 FM， 哎，这就能直接听了。顺手关注上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不断的变化的新闻您就能一手而握。你看听这意思多么的有这个啊成就感，天下新闻让您老人家一手而握，没错啊，您拿着手机可不一手而握吗？啊，握在手里头，哎，对，尽在掌握。嗯，是，我说的是拿手机听啊。哎，这个今天上班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往年啊，赶到中秋十一啊，这个要是假期时间长呢，一般来说呢是录播，事先录好了。但是我发现有俩问题，一个呢，这个节前太赶了，北京话赶了，就得赶这时间。哎呦呵，又得约机房啊，又请这个人过来。你想现在是这个防疫期间，再怎么说这疫情没完全过去。啊，所以说大伙儿，你看来了他也得走手续，不是吗？啊，就说这个事儿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个原因啊，这个觉得节前太赶了。再有一个呢，中秋还好，他您要是赶到十一，包括春节7天呢，这要天天都是录播的，有没有那么些可说的事情？咱毕竟是新闻节目啊。您这好家伙，陈芝麻烂谷子，哎呦呵，乾隆老爷子，是这个事儿，好，也太久远了，啊，也怕听众听着觉得没意思，啊，这个网上讲这叫掉粉儿，啊，哟，这打身上往下掉粉啊，那肯定是扛了白面了，哎，不是，就失去啊，这个粉丝的关注，这是网上啊，人网红。 小网红啊，我又掉粉了，呵呦，你看这浑身上下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掉粉嘞，没有那么掉的，就是失去了很多粉丝的关注啊。当然这个咱们谈不上粉丝啊，也谈不上什么掉粉，但是我这么想啊，回头您这个一到放假都是过去的事情啊，都是隋唐演义，就说呀，你这听众觉得哎呀这节目咱听不听啊，回头过了节你看他不来了啊，你看这我心里头难受啊，惦记着，哎，所以说呢尽量的看看咱们这个过节呀，我也歇啊，但是呢不全歇啊，就是找着那个专门找着那时间，哎，合适了我也来跟各位直播。找什么时间呢？就是我们食堂不管饭的时间。哦，啊，这还分呢啊！对了，不是说七天呢都管饭，不是，我是说呀，少吃点对健康有好处啊，这个不关这食堂的事情。哦，嘿嘿，对对，单说今天这一上来稍微扯点闲篇儿，还不是过节吗？单说今天来上班，到了我们电台，我那办公楼办公的地点在八楼，八楼电梯刺儿打开之后，哟，我当时就傻了，八楼整个办公区是鸦雀无声，一根针掉在地上，那说您说的太邪乎了，就说呀，他那个安静的劲儿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而且连灯都没有，黢黑黢黑的，用赵黎荣老师的话讲呢，那就是黑呀，真黑呀，伸手不见六指啊！哎，不是，我就因为我这个天黑嘛，眼一花，五个手指头看成六个了，哎，嗨。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我这寻思怎么了，这是怎么停电了啊，哎呦，这是都这会儿了，应该赶紧下班了，还睡着呢啊，这哎，后来一打听说今天啊我们内层检修啊，所以上午是没有电的，哎呀，这可把我给难坏了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个业务工作它需要电脑啊，嘿，想着想着给大家提供点实心的啊，这个是吧，热热乎乎的，热气腾腾的，刚出锅的新闻，你看，嘿，谁成想没有电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要不怎么说这个爱迪生爷爷那是了不得啊，这对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作用太大了，是吧？那位说以后再赶上这时候跟那个办公室啊准备两根洋蜡。那电脑打不开，它不是没有链啊。哦，里头那个文档我都调不出来。想着今天给各位哎设立一个话题，你哎呀电脑打不开，这就得说去，得亏就我头里这位好姑娘啊，也是我们新闻广播主持人徐冉。哎呦，我说赶紧快过来帮我一个忙。哎呦，人家给这个没用我们那屋电脑，直播间的电脑嘁哩咔嚓三下五除二给哎操作了一下。哎，您看这就搞定了，放心吧啊，这个不要紧的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我说虽然姑娘多谢了啊。啊，徐冉嫣然一乐，哎呀，不妨事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这还是唱青衣的。你看，早晨起来碰上这点事情，当然，嗨，这个就是有惊无险。你看，这不出声了吗？跟大伙这聊上了吗？差一点，我跟您说啊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如果没有徐冉的帮助，啊，我这儿赶紧麻利快弄点这个素材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今儿啊。那他要真是文档都调不出来，那我只能白嘴给您说了。我们那儿导播那小伙子还说呢，啊，张亮跟外头，怎么我觉得您一直就是白嘴说呀？还好吗？这读报啊，他得有内容啊。哎，说读报就是读报，说了啊， 往年说这个月亮赶到中秋时节多占圆，哎，过去呀，十五没有十六的圆。歌中唱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但是呢，嘿嘿，今年可不然啊！今年你还别说，眼儿可眼儿啊！哎，姓郑的嫁给姓何的啊？不是，姓何的嫁给姓郑的啊？到底谁嫁谁？就说呀，正合适，十五的月亮，哎，今年啊，记住了，明儿个十五。就是十五元啊，不是十四吗？不是，那就早了啊。那不是十六吗？那就晚了。哎，你看看，就是十五元。哎，记住了啊，二十一号清晨起来7:55。哎呀，这都天都亮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您记住了，虽然天亮了，但这会子月亮那是最圆的，圆的呀，哎呀，跟那用圆规扫出来似的。哦，呵呵，这就算是送给您的中秋祝福啊。当然说这个过节，甭管是过节还是平时，咱就说啊，老说那句，这个脑子里面得有根弦。你尤其过节，你之前你不得买个什么火车票啊飞机票的，又赶紧赶着回家，平时也没时间啊，回家里头看看老人，哎呀，有那个孩子在那个这个家里头是吧，又和这爹妈在外头这个打拼呢，啊，挣钱，哎呀，那得回去看看呢，啊，得回老家呀，看看咱娘啊，看看咱爹呀，看看咱啊妮儿啊，你啊，你这就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得回老家坐高铁。哎，结果呢，您猜怎么着，哥两个愣是一口气儿啊，一口气儿就在高铁车站，他要说路上赶堵车，跟那个啊过节头天那天晚上似的，呼，我是没赶上啊，据说呀，好家伙，全程这个堵啊，巨堵无比啊。当然如果是堵车这是情有可原，你堵道上你没辙呀，这可不是，哥俩就是想着这中秋前的事情啊，说早的把这个工作都弄完，哎，哥俩约好了，亲哥俩到这高铁站坐这个高铁，赶这高铁车。到高铁站了吗？到了。到了那就上车吗？没上。不啊，哦，是这个车没来呢啊，车走了。在高铁站他能误了这个车次。而且跟您说还不是一趟。哥俩在高铁站误了三趟高铁，这哥俩跟高铁这干嘛呢？睡觉呢？没有，睁着眼睛。那干嘛呢？他怎么能误车呢？可说呢，这事情发生在头几天，浙江衢州，兄弟俩，哎，到了高铁站一看，哎，时间还早，他们这是误的是第一趟车，时间还早，车还没来呢。我说，大哥，兄弟，咱这个跟这儿待着也是待着，行，那咱怎么办？咱喝点吧，喝点啊，行，别误了车。嗨，咱俩人的酒量你知道啊，不至于。来，喝，哎，就开始喝白的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呀，别蹲蹲了，干了，还真干了，小瓶的，一扬脖下去了啊。大哥，咱这酒量行吗？可以呀，可以，别停啊，继续来呀。一会儿车来了，别着急，车早着呢。你看早这干嘛呀？这快，喝，这开始继续白的招呼喝。哎，结果喝大了，俩人都喝多了。哎，等到开始意识到，哎，我说，二兄弟，大哥，这个车怎么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这高铁车能晚点啊？啊，这不行，这我们得索赔。问人家站台服务员，站台服务员说，什么叫晚点，都走了，正点到达正点走的。是啊，那我们哥俩为什么站在这儿呢？我们知道你为什么呀。哦， 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呵呵，不是还有下一趟吗？着什么急？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把前面那票赶紧换了，是改签是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没误过车，我不知道误完车之后您这票还算不算数，这我不知道啊。反正他那赶下一趟都不用现买，上车再补票都成。你看这还得有点时间啊，还得一两个钟头，那不能是不像公交车似的一刻钟一趟，没有那事儿，怎么办呢？跟这等着吧，等着。我说哎我说兄弟，这等着咱不能就干等啊。哟，是啊，我想这时间也不短，那怎么办啊？继续喝呀。那咱就别喝白的了，那是可不是嘛，喝白的喝多了，现在还行还行，其实已经多了。那喝点什么呀？喝那个，哎，咱喝点黄酒吧。浙江啊，绍兴啊，绍兴产黄酒，哎，温巴都，嘿，弄点茴香豆，就这套，那个张小八一定熟。你说您别拐的人家姑娘来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他头两天有，哎，他有时候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啊，我们城管台的一位城市广播的同事。老家是浙江绍兴，哎，那儿出黄酒。这哥俩张小八，不是跟张小八没关系，那是那个啊，对，这哥俩赶着高铁，跟那个高铁站，来来来，喝黄的喝黄的，嘿，温巴都，这不能着急啊，这不能一扬脖全下去，这得一点点抿，哎，您就听这劲头吧，肯定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白酒啊，说实话就跟当粮食酒一样，咱就跟当吃粮食当吃饭了。那么这个呢，这黄酒啊，这就约等于是饭后甜点。你温巴都搁点那个话梅什么的，哎，来喝喝上。行了，这俩人是又开始喝。这个时候这弟弟他意识到，哎呀，这咱都误了一趟，咱就别误下一趟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把那酒碗放下，我少喝点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大哥，你小点声。我告诉你说，兄弟，你要是不喝，你就不是我，你不是我大伯子。嗯，我是不是你大伯子？你就不是我二舅。废话，你就不是我老姑妈。行了，我是你弟弟。哦，哎呀，兄弟！这人一喝多了，第一叫酒，第二，哎呀，把他们家祖宗八代的伤心事儿都想起来了，哭嚓。200多斤大胖子坐在那个地上啊，咧开大嘴，这个嚎啊，哦，您说的这是哪位啊？我就打个比方，有这样的没有啊？有啊。这大哥就是，我说你别不说，家里头人里里外外都是我，可是爸妈就心疼你不心疼我。哎呦，他哭上了。弟弟一看，哎，别去，别，大伙都看着呢，这丢人，他，你别哭，我喝行吗？嘟，一扬脖好吗？那点黄酒一点没糟践，全干了。哎，行了，这下俩人全拦不住了。哎，想着这个火车呢，火车站里有火车呢。哎，我说列车员，我这个火车嘞，好吗？浙江的人吗？啊，这喝多了口音都改了。列车员说，我告诉你说啊，刚走。什么您呢？刚走能回来吗？你说呢？哎，得再去换票去。要等一趟，那位说都第三趟了，差不多了吧，好好找个地方稍微眯瞪会儿，等着车来吧。不行，没完。这回啊，大哥是确实喝不了太多了啊，这兄的脾气来了啊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你不让我把这碗酒碗撂下，哎，这回没完。你要干啥？你要打架吗？我打架干嘛呀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哎，喝完了白的，要喝完了黄的，这回啊，咱就该整啤的了。拿啤酒， 啤酒没事，啤酒我跟你说啊，这不上头。哎，咱喝喝，那个您这等于是吃完了粮食白的，哎，喝完了黄的，饭后甜点，这个呵呵啤酒六份儿的，六份儿能有多少啊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完美的就这样，完美的错过了第三趟列车。后来站台都看着他呢，有人跟那列车的那工作人员说，你赶紧找警察去吧，你不别的不说，帮帮他们俩。好家伙，这俩酒腻子腻一块儿了啊，酒腻兄弟。嗯，哎呀，酒厂腻兄弟呀、啊、好家伙，后来这真是民警过来，别喝了啊，别喝了啊，听见没有，听我们的啊，别喝了，这提醒这才算听话。过一会儿下趟车，赶紧搀着上，赶紧上车。哎，我说你把这酒瓶子带着，不，没有了，酒瓶子没有了，不给了，走吧。好家伙，哎呀，你这个事儿闹的可说呢。还有呢，哎呦嚯，哎呀，这可了不得了啊！说是这个啊，在超市里头，超市结账啊，啊，结账啊。谁到商场买东西不得结账啊？哎，就有这么一位，啊呵，哎，这位大姐，啊，她是什么呢？到超市里头，人家就有这个手艺，嗯，什么手艺？就是不用结账，啊，东西能拿出来，哎，掏啊，哎，哎，这个说的很不高雅，嗯，应该叫窃，呵，这就想起。刚才那故事里面说到那个绍兴黄酒，当年在绍兴，不信您去问问张小八，他知道啊，有一位这个孔老先生，哎，人家就有学问，说这个偷啊不叫偷，叫窃，你这个偷这个太粗俗哦，是吗？那不是一个意思吗？可说呢，这个事情发生在绍兴吗？不是，在北京顺义区。这地方啊，辖区派出所、仁和派出所，超市员工到派出所报警，整不明白了。警察说怎么了？嗨，这老丢东西，超市里头。民警说你盘点背不住，是塞到哪儿给忘了？不是，而且丢着东西吧，你说这个今儿丢一盒口香糖，那小小不言呢，可能有的时候就没当回事儿，嗨，可能是什么弄忘了，盘点数弄错了吧？哎，结果第二天又丢一盒巧克力，再过来转过天来，丢了一瓶洗发水儿。哎，那个生肉那鲜肉那柜台啊，有人反映说这儿那个羊肉啊，怎么丢两块啊？啊，排骨都在呢，怎么羊腿那个边上那肉没了啊？这他拿的都是那个不太起眼的那个东西，哎，但是警察说你不对吧？这个这些货品你带不出去呀，你这个他应该是对吧？到结账那儿把那个条码扫完之后你才能拿走呢，付了款，他怎么能直接带出去？你要羊肉这东西你可能没法标记，那你那个口香糖巧克力。他一出去警报器就响了，哎呦，超市员工说，哎，可说呢，我们这超市啊自助式的，北京啊有不少，城里也有，不光顺义，自助超市你进去之后你自己拿东西，然后呢也有店员，你让店员给你扫码付款也行，你自己拿着啊到那个机器那儿，哎，嘣扫一下，告诉你价钱，然后你是拿手机啊是什么支付就可以了，这叫自助。这本来是为了方便顾客，结果呢，嘿嘿，方便了个别的贼人，还好吗？查吧，这一查查出来了，这位啊，具体作案方法手段我就不说了。对，当然您听了呢，您是不会的啊，但是这玩意儿他背不住这，啊，有那个万一有个别呢有心人听了去了，回头你看这玩意儿我还算教坏了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反正他这哎这么一来那么一去，嗯。他就把这东西带走了，这什么人呢？可说呢，哎呀，呦呵，咱就说啊，防火防盗这都得有，包括过节还是平时都一样 哎呀呵，家里面扑着把火，到了这个公安局报警去了。跟警察说完之后，警察一听，这个不对呀，这是您给我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，您这是刚看完封神榜过来的吧？为什么呢？他跟警察说了， 我们家有人放火， 谁放的火？妖精。 啊，妖精，那也是四个妖精，我跟你说，把我们家给烧了，白骨精、蜘蛛精， 行了。您贵姓啊？ 我姓唐。 没有，唐僧也不姓唐，别瞎说了。后来一了解，这真是，这头段时间这早了，稍微早一点，贵州毕节真是，一男的到公安局报警，啊，有一只家巧精，家贼精，嗨，行了，仨狐狸精，嘿呵。后来这个到消防队，消防队说真的假的，不，这不可能啊。 哎呦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，真的，我这可不是这回事。 后来呢，发现这位喝了，喝完之后啊，好，这整个蒙了蒙灯的，自个儿把家了给点了。哎呀，心闻一口清，跟各位说去，9月19号，咱们国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8例，是都在福建。当然这当中啊，咱就说啊，有些个消息咱们得甄别，网上有传的，我今儿早上起来我看手机就发现一条，哟，厦门呐，那出现病例了，取消所有的出港的航班。告诉您说不对不对啊，正差的权威的消息说了，厦门仍有厦航航班进出港。哎，这个咱别信那个网上那个啊，各种各样，就是有人啊也未准，他就是憋着妖言惑众，就真正有这个心思的少，但是也有的是干嘛呢，就拿这个吸引眼球，又显着他多知多能似的啊，你看你别人不敢吗，别人不敢传个谣言，你看我来，嘿，我说，就这个。所以就说啊，千万到了过节一样，咱得防这个啊。说这个云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，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到了这个中秋十一，不是不让您出去，该出出去，该走走您的，但是一个啊，中短途最好中短途，啊，以这个龙潭湖公园为这个半径，哎嗨，那太短了，就说这是一个提醒。再有一个，出去甭管到哪儿，戴着口罩啊，正是夜间经济有空间。拉碗食堂更香甜啊，咱们这个电台的食堂啊，不是，就是外头那个啊，饭馆，对了，叫食堂。一部好经好好念，但是也得要调研。这个呢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，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的发展，在祖国各地呀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夜经济啊，就是晚上有时候在露天呐，或者哪儿啊，这不碍事儿的地方摆个摊儿啊，啊，这个有那个小饭馆啊，啊，这个哎，或者是小商店呢，稍微晚一点。其实这个夜间经济呢，我认为啊，它的本意是为更多的。当然你要过节说出去玩啊，咱们这个睡得晚一点啊，逛一逛是吧？南京路上不香不香啊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可以，观前街上不香不香。夫子庙不香不香，王府井不香不香，行了，别香了，就说呀，哪儿都香。哎，这是玩，这是过节玩，但是平时呢，更多的夜间经济是为很多拉碗的上班的职工们服务的。所以我就说啊，这夜经济包括咱也不能就完全等同于画等号了，就是那深夜食堂，那是一部日本电影。有人就借这概念，就是哎，你看可以搞这个，这个本来不错，但是你就是这个，我就说啊，咱这个深夜是您是酒肆儿啊、茶馆啊、是饭馆，咱不管了，还是食堂，总之您不能把这深夜食堂都弄成这串吧。我就亲眼得见，亲身经历过，这是头年的冬天啊，到这个北京某东城区吧，您就别加某了啊。对，看个朋友，回家的路上晚了，哎呀呵，这北风嗖着，嘿，浑身冷啊，这时候特别想来一碗热汤面，呵，热热乎乎，哎呀， 这个舒坦呢。好，整条街，嘿，整条街的深夜食堂我一家都没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全是撸串的啊。那大晚上呢，他我吃不了那个呀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啊，这方面还得好好研究研究。啊，你说这个深夜食堂的服务项目这方面需要啊，这个有需要这方面服务的很多呀，是吧？ 我龙当看看那地 这位就需要深夜食堂夜经济，为什么呢？他老搞科研呢，那都是晚上啊。哦，你看真有这么一说，那必须的。这还真需要，这是干嘛？需要夜间经济啊，搞对象吗？啊，西厢记，哎嘿嘿，对了，得了，不多聊了，差不多了，感谢各位啊，您赶紧去用午膳啊，我也得赶紧回我们办公室拾掇拾掇，一会儿就来电了啊。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经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最后呢，游击队长瓦大爷祝大家中秋快乐了，您呢？